在后的要在前，希望我们呢就不是不断的是退到后面去，而是我们不断的可以向到前。这个的比喻是我们叫它做葡萄园的比喻。当我们去看圣经，特别在福音书里面的比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比喻是一个寓意的故事，是透过一个的故事去带出一个的真理。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些的比喻，比如龟兔赛跑，听过没有？龟兔赛跑就是告诉你们，骄兵必败，不要骄傲。其实龟兔赛跑呢都可以用在这个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都可以讲龟兔赛跑的。不过耶稣就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所以当我们看一个的故事，一个比喻的时候呢，有一些可以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但有一些呢的解释呢，可能我们也都需要去小心来到去看它。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讲了有一个的园主，他需要有人入去这个的葡萄园里面去工作。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园主分别呢就是有四次去到那个的集市，或者去到个市集，去找一些工人入去葡萄园工作。而一日的工作时间大概是从朝头早七点或者八点开始，一直去到黄昏的六点钟，天黑就完了。而在当时的时候，是每日做完之后都发工资的。那那个人呢是找到工作做，去到黄昏的时候拿到那些的工资呢，一家四口、一家五口、一家六口呢，那晚或者第二日就会有饭开。如果不是就可能就要挨饿了。所以呢在这个的比喻里面，个原主就去到一个的集市。即是我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即是遇过这样的情况。我爸呢他是以前是做地盘的判头的。我记得在70年代呢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是朝头早呢就跟我爸朝头早好早就出到去深水埗呢去饮茶。饮完茶之后呢就去到某一两个的地头呢，是有一些工人呢是等人叫他开工的。那呢饮完茶之后，如果今天我们需要有三个工人呢，就找了这个这个这个，就跟我们一起去，就去到那个地盘里面呢来到开始去做事了。我就想这个这个有少少就像在马太福音所讲的这样，是去到个集市里面去找一些工人入来葡萄园工作。第一次是朝头早九点钟就去找了一批工人，然后可能个园主都会得闲的，中午十二点钟又去到个市集里面又再找一批工人，下午三点钟又去到个市集里面又再找一批工人，就嚟收工嘅时候，去到五点钟，又去到个市集里边，仲见到有工人，你要唔要做嘢？要入嚟做嘢啦。嗱，呢个就系呢一个葡萄园嘅嗰个嘅比喻啦。嗱，个关键有少少嘅关键咧，都系喺唔同嘅时间嚟到去揾呢一班人进入葡萄园里边去工作。但呢个故事最令到我们需要去思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工资的时候呢，这个原主他那个的发工资的方法呢，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用我们的管理的角度，如果当中你们是有即是做老板的话呢，你应该就不会好像原主这样去做的了。他是从最后来到这个葡萄园工作的人呢，是开始发工资，五点钟来的他就发工资，比几多呢？是整日的工资，是一钱银子，在和合本里面就是说。那呢就 所以呢是朝头早九点钟的工人见到这一个只是做了一个钟头的工人或者这几个他拿到成日的工资、一日的工资差不多等于一家四口一日所需要的那些钱我不知道以今日在美国的 standard 里面一日$100美金行不行可能不用那么多是吧可能不止是我就当你$100美金你做了一个钟头我就给了$100美金你然后在九点钟来的那些人他计下条数我从九点钟一直做到六点钟朝九晚六我做了九个钟头如果一个钟头可以拿到$100我应该可以拿到最少都$600啦不要说即是 double 的$900啦是不是这个是他的期待来的但是到去九点钟发工资那些人、的工人去拿工资的时候呢个原主都是给了一日的工钱就是$100如果我们用今日的即是、同工同酬的观念的话这个的原主绝对不懂 去做生意是死定的你第日朝头早你九点钟去市集里面是没有人会收你的你盘生意注定会失败不过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的比喻一个比喻是要去讲一个的真理我们去看看到底这个比喻是要讲一个什么的真理这个的真理就是在第十九章最尾那一节的时候呢就是十九章第三十节耶稣他就回答了一班的门徒的询问之后呢耶稣就讲了一句的说话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二十章第一节因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来到去解释这一句的说话什么是在前的变成在后什么是在后变成在前呢讲完了这个的比喻之后去到最后那一节的时候就是第十六节耶稣就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也就是说在这九点十二点三点五点这四批的工人里面呢我们简单将它分开了两批第一批就 是 头那半日来的或者是九点钟来的就是第一批另外一批呢就是最后那一个钟头来的五点钟来的就是最后一批在前的最先进入葡萄园的就是在前的最后进入葡萄园的就是在后的我们就花少时间去看看这两批的工人我们先看看在后那班的工人五点钟先来的他们来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工作然后到发薪水的时候、其实应该我想我调回转好一点好像我试了好一点我们先看看第一批的工人、okay? 第一批的工人他们是九点钟就去做事了他准去做事的时候呢圣经就说呢那个原主和这一班工人呢是已经是讲好了就是说你做一日我就付一天的银钱给你是已经是议定了讲好了个价钱了去到最尾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情况出现呢就是因为那个原主他就是他是给了那些钱给后来那些人是跟他相同的价钱是令到这一个的即是第一批的工人他有一个错误的期望个原主去回应这第一批的工人就是这批的埋怨的工人第十一次他说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业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事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他的埋怨你可以说是合理的 但是亦都可以说是不合理的，因为个原主我没有呃你们，我跟你讲好了是给这么多钱你，你又做了这么多个时间，我又给这么多个钱你，我是没有呃你的。所以个原主就是说，他说我没有亏负你，我跟你所讲定的不是就是一日的工钱吗？现在我是做好人，你就眼红我。只不过呢就 是因为他眼红了这个的原主而已。那是不是就是说呢，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在前的将要在后，是就是讲这一班最先进入葡萄园工作的人呢，他在前变了在后，为什么他要埋怨呢？我们可能去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比较咯。他如果他不比较的话，那就没事咯。在这个的，在耶稣他所二十章里面所讲到这个的比喻之前，其实有个的铺排呢，就是在第十九章。那个第十九章呢，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官来到去找耶稣，我不知道你有几熟圣经啊。他说我可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啦，这样。然后那个年轻的官呢就悠悠愁愁地走了。耶稣呢就跟门徒说，他说有钱的人呢进入天国呢就是比骆驼呢穿过个针孔更加难，这样。那门徒呢就回应了，他说那哪一个可以得救呢？哪一个可以进入天国呢？耶稣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的。 OK， 答了。然后门徒就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在第二十七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圣经或者你的手机可以翻到去呢，在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这个问题呢是我阿爸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回教会的人呢都问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一番的说话呢，今天呢是耶稣的门徒的老大，就是彼得去问耶稣的。二十七节，如果你找到的话呢，你听我读出来。他彼得就对耶稣说，他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我已经是放弃了我的职业，我放弃了我自己那些家庭的关系，我现在就一心一意去跟从你了，跟了你几年了，那我得到什么呢？这个问题呢，即是我爸未信主之前就问我这个问题了。你回教会有什么好处？谁给钱你即是吃东西？谁给钱你交学费？为什么你要回教会？这个问题是同样是问这一班的门徒。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你回教会，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呢，你是决定要信耶稣接受浸礼。你可能 是近这十年才回教会，或者你可能回教会回了即几十年。你会不会再想想，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你会回教会，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呢？那门徒就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圣经那个回答呢，耶稣就说你将来呢要得到百倍，要得到十倍百倍，但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比喻其实是讲一份的恩典，是你有没有去想到，就是你去跟从了耶稣，你信了耶稣，你是领受一份的恩典来的呢？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宝贝的恩典的话，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在浪费时间的。 即系你谂下，我哋做一个嘅基督徒，我哋嘅生活，我哋系围绕住咧呢个信仰咧，系过我哋每天嘅生活嘅。教会有需要嘅时候咧，我会出嚟去帮手嘅。教会有侍奉，我会帮手嘅。教会要去扩建需要钱嘅时候，我系会奉献钱嘅。甚至咧喺我哋嘅教导里边咧，即系我哋喺我哋一生嘅人生嘅目标当中咧，我哋系唔可以离弃咗神同埋我哋之间嘅关系嘅。如果我哋即系要好似彼得去问呢个问题，我已经系放低我所有呢个世界里边咧，我认为系重要嘅，我要去跟随你啦。咁我得到啲乜嘢咧？嗱，就系等于。我哋有冇觉得进入咗葡萄园呢一个本身其实系一个恩典嚟嘅咧？如果我哋唔觉得能够有机会进入葡萄园呢一个系一份嘅恩典，我会觉得我系喺度浪费紧时间。咁所以咧，我哋好快就明白得到点解后嚟嗰一批嘅工人佢攞到工钱嘅时候系。欢天喜地，他是没有埋怨，是不会再跟这个原主去斤斤计较。为什么只剩一天工钱？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从早上可能是七点钟开始就已经去到那个集市里面去等着有人请他去做事，从七点钟等到九点钟见到我自己那些朋友被叫了去葡萄园工作，但是没有叫到我。去到十二点钟个园主出来又找了这个陈太，找了陈生，没有找到我。下午三点钟都不知道有没有人请我。我夜晚回到家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跟我老婆仔女交代，又是吃白粥了。又是去到五点钟个原主出嚟，点解你企喺度啊？点解你唔去做嘢？冇人请我啊嘛，冇人请我，我咪要企喺度咯。你愿唔愿嚟做嘢？我梗系想嚟做嘢啦。咁你入嚟做嘢啦。喺我哋粤语堂有一啲嘅弟兄系 unemployed， 系搵紧工嘅。我不知道你等了多久了，在过去在香港或者在美国，我们都见过有弟兄有姊妹 是等着要找工作，有些等了是超过一年，在美国都可以有些所谓的失业救济金。但是当你 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你是不会只是想长期去拿这个失业救济金，你都希望有一份工作呢是有你自己的 identity， 你都希望呢你对家庭呢是有承担，我是有贡献的。当你长期是在处在一个即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心里面呢硬是硬住硬住，希望可以快点可以建功，可以成功，可以有份工作。所以这一批五点钟被叫去葡萄园工作的人，他们去到已经是失望，我今天已经是没有做了，突然间个原主他请我，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份恩典来的，这个是一份恩典来的。我都不再计较呢你是不是给足一日的工钱我，就算你只是给一个钟头 的工钱我，我都愿意来到做的。但是九点钟就入到嚟葡萄园嘅人，佢哋已经唔记得咗啦。佢哋系最好彩嗰批。你一大学毕业出嚟就已经有份工啦，已经仲系唔错嘅工嚟嘅。有冇辛苦呢？梗系辛苦啦。要唔要受气呢？都系要受气，因为我整日烈日当空喺太阳晒住去做收割葡萄，辛唔辛苦啊？系好辛苦噶，但系你有工做啊。你去到葡萄园，你领受到这份的恩典，为什么你埋怨？因为已经忘记了我是最好彩的那批。 我唔记得咗，原来当初我已经一早去领受咗呢份嘅恩典。喺十一月份，我哋听过阿 Danny 佢自己去分享佢自己嘅见证。三十几年前，佢已经翻咗教会，受咗浸，但系三十年冇翻过教会。佢觉得真系好后悔，点解冇继续去领受神嘅恩典？而家终于翻翻嚟啦，佢非常之开心，好想学多啲嘢，好想多啲侍奉。喺新嘅一年嘅里边，我哋点去睇我哋自己嘅信仰生活呢？其实这个在前在后在后在前，对于特别是好像我这样的翻教会翻得很久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你。我七五年就开始翻教会，我七九年就浸礼，我领圣餐领了三十九年，我领受神的救赎恩典领受了三十九年。昨晚我们在这个阿加皮团契，阿 Sandy 问他说明天是不是圣餐崇拜，我说是。 Sandy 和 Ben 刚刚上两个礼拜浸礼，今天是他们两个第一次领圣餐，是他第一次他可以走到台前，这个即是代表基督的身体的台前，他可以领受这个的饼和杯，这份救赎的恩典。我很相信他们是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是可以去领受饼和杯。我想回我自己，我领受了三十九年，我走出来去领受，或者坐在凳里面，我还珍不珍惜这份的恩典，这份的关系呢？还是好像一般人说你已经变成老油条了，什么我都不在乎了。神你为什么会对那些人这么好呢？我们以前都 有些人这样去说，我就最好就是我临死之前先信主，又不用奉献又不用侍奉，一信主就上天堂就最好了。但是你没有保证到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五点钟的时候可以进入到葡萄园，不是早一点可以领受到神的恩典是好一点的吗？不过人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以色列人经常埋怨呢？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在这么多的民族的当中，他没有选中国人，他没有选这个的那些的回族的人，他就是选了犹太人去成为恩典的出口。他们是不是应该觉得我是很大的一个的 privilege， 一个的祝福呢？但是看到犹太的历史里面，他们是有很多的埋怨，当然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难。在新的一年的当中，你有没有再一次的为着你已经回了教会，已经认识了神，已经洗了礼，每一次圣餐你可以走出来去领受饼和杯，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感谢神呢？圣餐礼在早期是会用一个字，一个拉丁文来到去称这个的圣餐礼，那个拉丁文就是叫做 Eucharist。 Eucharist 这个字就是翻译成为古典一点的时候就是感恩祭，比较现代一点就是感恩礼。也就是说在这个礼仪的里面背后就是代表着一份的感激，一份的感恩。所以走到前面去领受饼和杯的人呢，我们是带着一个感激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去吃这个饼，去喝这个葡萄汁。希望我们不要做一个善忘的人，我们太早领受恩典了， 我们领受了很久的恩典，我们已经不记得了，原来这个能够一早进入了葡萄园，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的恩典。让我们去看的是神在个别的不同的信徒身上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不要只是跟神去讨价还价，去斤斤计较，不要只是去看到为什么那个信徒有这一方面的才干，那个信徒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些事而我没有。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的信徒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去认定我们每个礼拜在风雪的当中都能够平安回到来敬拜的时候，这个是一份恩典。我希望我们自己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耶稣他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其实不一定，在后的不一定会在前的，在前的都不一定在后的，是视乎你。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个的比喻的当中，我们知道神你的恩典是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你给我们每一个都有机会你都学习去领受。神在新的一年的当中，给我们为着我们的生命去献上感谢，为着我们能够可以有敬拜有教会的生活去献上感恩，让这个信仰的心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祝福。无论我们的家庭是面对一些什么的危险，一些什么的困难，我们很深信圣经的话语，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我们愿意就是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来去度过新的一年。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又要举行这个圣餐。